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 阳间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新奇。位于山东潍坊滨海区白浪河入海口处的世界最大无轴式摩天轮“渤海之眼”已于近日投入使用。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日前通知，各地区2016年出台的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延长执行期到2020年4月30号。意大利画家莫迪里安尼最大幅的裸女画作在纽约以1.572亿美元天价拍卖，创下艺术品拍卖史上第四高价。印度重男轻女观念导致当地每年有近24万5岁以下的女童因家长的疏忽照顾而丧命。2020年，北京市将迎来新高考，首批考生正在高一就读，下学期起他们将首试选课走班。北京市发改委启动停车收费专项检查，在此次检查中，情节较重的最高可罚至200万。曾拿金像奖的香港乐队 Super Moment 宣布即将在多个城市展开巡演，现场他们获得来自谢霆锋、海泉、杨千嬅等歌手好友的祝福视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什么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双翼，遇见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是5月19号星期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6度，最高气温27度，东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可能伴有小雨，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6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3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丰台、海淀都在17到28度，大兴在15到27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睡觉不枕枕头有什么害处吗？我身边有朋友喜欢不枕枕头睡觉，结果每天早上起来呢，头都是昏昏沉沉的。所以说枕头对于一个人的睡眠来说至关重要，睡好觉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学习。使用枕头呢，可以保持颈椎段正常的生理曲度，而长时间不用枕头睡觉可导致头颈部长时间处于过度仰伸状，会致使颈椎前凸曲度增大，这样是对颈椎很不好的。所以呢，睡觉还是要枕枕头。在北京地区有不少博物馆都是依托古建建立起来的，这些博物馆既是老北京的地标，又向各地观众传递着古都文化。像智化寺的古建和静音乐是北京文博交流馆的最珍贵收藏，这里在今年增加了更多照明设施后呢，不仅可以让观众清晰观看到古建的精巧细微之处，还具备了夜间开放能力。而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电增容及电缆更换工程，极大地改善了智化寺古建的夜间照明条件。从此北京文博交流馆将不定期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开放到晚8点，观众可以关注博物馆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和参与方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科考、生态建设，应该说最好。 响沙湾旅游区位于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境内，距包头市以南50公里处，以沙漠景观和响沙奇观为主要特色。此外，还有沙湖、沙地绿洲、蒙古风情等景观。景区除了传统的骑马、骑骆驼、篝火晚会、沙漠探险等沙漠的旅游活动外，还引进了沙漠滑翔伞、沙漠太空球、沙漠冲浪车等一系列深受游客喜欢的项目，共有近20个丰富的沙漠活动项目。鄂尔多斯的蒙宫语汉译为众多宫殿。这座典型的北方城市，没有北上广的快节奏生活，没有嘈杂的街道和人群，却藏不住梦境一般的景色。湛蓝的天空，金黄的沙海，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湖水，鄂尔多斯拥有这个世界上任何你想目睹的美丽。经典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 这样一句话，出了这个门，有人遭遇风雪，有人逢着彩虹，有人看见虎狼，有人逢着羔羊，有人在春天里发抖，有人在冬天里歌唱，沉浮烟云总归幻象，悲苦是蜜，全凭心酿。今天选了小我心奇，只要你自己的心气不倒，生活就无法将你打败，最难的时候不要放弃自救。

But thanks for loving me, 'cause you're doing it perfectly. Yeah, there might have been a time when I would let you slip away. I wouldn't even try, but I think you could save my life. Just don't give up, I am working it out. Please don't give in, I won't let you down. It messed me up, need a second to breathe. Just keep going. 你在这一刻的努力会变成未来最闪亮的勋章。上午十点，我是鹿晗。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